街家属院。宝贝儿，睡漏啊！ 哎嗯， 你这宝贝儿，这吃两天这个蓝瓶以后啊，确实就不一样了啊。嗯，回头让你妈再给你买一点。哎，咱被子管上。什么事儿啊？有王法没有了啊？我可是又来了，快躺下躺下，该睡觉了。别管那么多，闭眼闭眼，蒙上。 来，这是怎么睡觉啊？ 哎，奶奶去给你拿。 咱俩发微信说吧。 哎，快躺上，闭上闭上，来给小被子掖上啊。玩小猴还玩这个大马，还玩这大熊。 奶奶您赶紧看看吧，什么声啊？刚才是我玩什么都无所谓。 你先玩一样。 那我先玩去。 这干嘛呢？别闹了，我可是有孙子的人。 哟，老太太， 干嘛呢？ 吓我一跳。 吵不吵呀？大中午的，我们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 哎呦， 我老太太得过高血压，别让我犯了病。 您吓着了我了。 你少吓我呀。 哎呦，这么回事儿，我 干嘛呢？你这 对了，我是个装修的。 装修的？ 哎， 修什么呢？ 修护栏，护栏都不结实。 是给都修啊？这挨个修啊？还是就这家啊？ 就是人家掏钱了，我就修这家。 钱待会儿真的，你玩你五点钟。 五点钟我们都下班了，就趁这会儿他们家没人，我赶紧弄。 你吵的我这睡不着觉。 那我小点声。 大孙子这多可爱的孩子，让你弄得哇哇哭。 嘘，我不出事了。 哎，不出事行，不出事你爱修什么修什么，我也不多管，是吧？我看我孙子 去。哎呦喂，这眼看着就要入睡。 奶奶。外边什么声 啊？再说这孙子四岁能有这么好的肺活量啊，这不能不说是遗传。 这蓝瓶的现在少喝吧。这眼看着到手了，这出来一老太太。 哎，睡觉了啊，拍拍奶奶给唱歌好吗？ 奶奶唱也有点劲儿的啊， 您放心， 每天唱那玩意儿。 奶奶最会唱歌了啊。嗯，想一个啊。 听 孩子，别你小气大伤身。你这 一拳把他打楼底下去。 也是从幼儿园回来就没好好睡过一个觉。奶奶想个办法。 行了，这就进来了，我就哎呦哎，还差一点儿，再来。 奶奶还是先唱歌吧。 走， 请走道，烦请往道。 好了。 哎，如若不到，同我开道。 嗯，也就是你是我奶奶。 我生气了，没什么不讲理的人。你再瞪你的爸爸不停是吧？等着我老太太治你是吧？好，你等着。110，喂，110吗？哎，您听听啊，我这扰民的力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说我们周围扰民厉害，听着听不见呐，我们扰民厉害，心脏病要犯嘞。 嘿嘿嘿，说你呢，说你呢，说你呢，哎，站那儿。 哎啊，哟，啊哈， 你这是干嘛呢？ 啊，这个我是装护栏的。 刚才有街坊报警，说你这是扰民，我们就出警来看看。 啊，这就是装护栏的。 装护栏的，装护栏的谁家呀？是这家吗？ 是啊。 来，我进来看看。你进来吧，这家主人呢？谁让你来装的护栏？ 这他们约的我。那个 约你人呢？ 上班去了。 上班去了，人不在，让你在家里安护栏。 我们是朋友，我们 这家主人叫什么名？ 哎呀，姓赵吧？ 姓赵还是姓爸？ 姓钱。 姓钱叫钱。 姓张。 接着呗。 不是， 接着呗。说实话吧。 我是这么回事，我跟他们本着不熟，是他们的朋友约的我，所以他们到底怎么称呼我真不清楚 啊，真不清楚。 嗯， 那跟我走一趟吧。 哎，我这护栏不跟安好了，这我 这护栏本身的护栏你都给拆下来了，新护栏在哪儿呢？ 加固，就这么个意思。 行，甭说别的了，先跟我们回去一趟。

是心中祝福的话，天南地北唱中华，唱着那盛世锦绣繁华，家家过上好日子，幸福吉祥你我他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， 你快乐吗？